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商品房买卖取消惩罚性赔偿，如何来避免权利退潮。最近北京市住建委公开征求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建商品住房销售行为的通知的建议，最高法在此之前对相关司法解释进行了修订，删除了原司法解释当中关于退一赔一的规定。商品房买卖惩罚性赔偿制度成为历史，由此引发了公众对于买房者权利退潮的担忧。那今后购房者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违约责任又该谁来承担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了，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您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您最感兴趣的内容和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您推荐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5.0版本，还可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和千元实物等您拿。好，我们先来关注主持人钱枫被举报性侵事件需要澄清哪些误区。近日女子肖某，网名叫小易，她发文说2年多前自己曾遭湖南卫视主持人钱枫强奸，然而在警方传唤她做完笔录之后，事情就没有了下文。肖某发文的当晚，上海警方发布通报说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钱枫存在强奸犯罪事实，肖某如有新增证据可向警方提供，警方将依法开展调查。那么关于钱枫被举报性侵事件还有哪些误区需要澄清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务工律师事务所刘苍冲律师。你好刘律师。 哎，主持人好。 关于这个事情，网友们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和心态来吃瓜呢？ 这个主持人好，大家好啊。这个事件呢，我个人认为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娱乐新闻啊，而是一起啊严肃的这个法治事件。所以呢，我注意到呢，我们许多网友啊在吃瓜的时候吧，这种纯粹看热闹啊，这种心理啊比较重啊。跟帖留言中呢，确实暴露出很多法律上的一些误区。 那么您分析主要有哪些误区呢？ 我归纳起来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呢，是指的那个情人节约会啊，这个之后发生性关系啊，一般不能算犯强奸，这个不能怎么看啊。有人说呢，这个案发当天呢，就是2年前的这个情人节啊，情人节的这个两性游戏，那还算强奸吗？这种声音呢，他认为这个好像就是情人节这一天呢，男生呢，不构成强奸的一个最大的理由 是， 应该说呢，这个特殊的日子啊，是可以作为一个时空条件来考察两个人性行为的这个性质。就是是不是强奸呢？确实是这个很特殊的日子啊，这个要比平时其他的日子考虑的更多一些。但是要定不定强奸呢，主要还是要看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男方是否违背女生的意志，这个关键的因素。 对。 从法律上来讲呢，所谓强奸罪啊，它就是指违背妇女的意志啊，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同妇女发生性交，或者奸淫呢不满14周的幼女啊，这个行为。对于不满14周的幼女而言的话，由于呢她没有啊这个性同意的能力，无论是否经过这个幼女的同意跟她发生性关系啊，就可以推知啊是违背这个 幼女的意志的强奸行为。但是对于不是幼女的这个女性呢，一定要考察是不是同意的问题，这是个关键。这个女性在情人节这个夜晚呢，即使是同意约会、同意一起喝酒、同意唱歌，啊，也不等于同意要跟男性发生性关系啊。 嗯。 所以，如果这个男性趁女性醉酒之后啊，这个意识不清，把她拖着到房间里面发生性关系的话，那还是属于以暴力胁迫以外的就其他方式来强奸妇女。 嗯嗯。 对，这是第一大误区。 从网友评论看，还有哪些误区呢？ 第二大误区呢，是指的男生呢在警局当着女生的面说啊，对不起，我强奸了你啊，就应当立案侦查。 嗯， 这个也不一定， 不一定。 有些人呢，这个对强奸呢，他存在着这个认识错误，啊，我们一般来说叫法律上的认识错误，也就是说啊，他可能认为在发生性行为时，这个女方是同意的，但是事后呢，他反悔了。这个他认为也构成强奸。 嗯， 实际上这一种认识呢，警方是特别要进行一些甄别的，不能简单的说根据男方啊，他说承认自己强奸了，就直接刑事立案。 嗯， 还是要排查他发生性行为时那个时段，这个女方是否同意。 嗯， 啊，如果事先同意事后反悔的，那还是不能认定为强奸，不能立案的。 嗯嗯 嗯。 当然呢，这个男性呢，一般不会轻易在警方的面前。啊，对女方承认我强奸了 他，是是， 而且呢，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来说的话，那个像钱锋啊，他的自我保护意识应该呢也是很强的， 嗯， 啊，现在出现这种啊，这个法律性认识的这个几率啊，应该来说不大，所以啊，如果说他真的当着警察的这个面，对这个，肖某啊说过我强奸了你的话，确实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啊， 嗯嗯，那么第三个误区又是什么呢？ 第三个误区呢，是指的这个警方当年呢做出了不予立案的这个决定，那么现在再追溯的可能性没有， 嗯， 这个也不一定。这个理论上来讲呢，当时警方做出了不立案的决定呢， 嗯， 它的原因呢，这个实际上啊有可能有两个啊，一个是啊确实没有收到可以认定强奸的证据，所以最后认定了这个不予立案了， 嗯。 也有可能那个钱锋啊去找了些关系，这个案子中呢，涉嫌存在办人情案的问题。 嗯， 如果说是前者的话，那么我们说无可厚非；如果说后者的话，那么现在这个要排除这样一些阻力，该往下查还是往下查。 嗯， 这个小易呢，现在的对这个网民称呢，他有全部的音频、视频的和文字证据。 嗯， 啊，会对自己的每句话负责。 嗯， 可是警方的这个通报啊，这个。非常的详细啊，说当年呢不但成立了专案组啊，嗯，搜查工作啊做得很细， 对对， 什么验伤啊，现场勘查呀，对生物检材进行鉴定呢，对涉事的双方啊，参与聚餐的人员、网约车司机啊，还有小区的保安呢，都进行了取证， 嗯， 啊，这个还调取了这个案发周边的监控啊，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还商请检察院提前介入了。是吧，啊，可以说啊，当时这个不立案这个决定呢，下的还是非常谨慎的。 嗯。嗯， 当然了，现在警方也表示啊， 嗯， 如果这个肖某现在又提供了新的证据的话，啊，可以向警方去提供，警方呢将依法展开调查。 嗯嗯， 这意思就是说，那还是有新的证据啊，能证明这一点的话，还是可以再立案的。 嗯嗯， 所以这个呢，我认为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警民互动啊， 嗯， 这个关系啊，不排除呢，这个小易这次真的会提供一些新的证据线索，啊，这个让警方意识到，啊，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达到了这样的立案条件， 嗯， 那么就还是可以刑事立案。 嗯， 这个主要是这三大方面的误区吧。 嗯，好，谢谢刘律师的解读，再见。 哎，好，再见。哎，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商品房买卖取消惩罚性赔偿，如何避免权利退潮。最近，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公告，关于公开征求进一步规范新建商品住房销售行为的通知的意见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此之前也对 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进行了修订，删除了原来司法解释当中关于退一赔一的规定。那这也意味着商品房买卖惩罚性的赔偿制度成为了历史，由此也引发了公众关于购房者权利退潮的担忧。那么今后的购房者该怎么样维护自身权益，违约责任又该谁来承担呢？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鹏博法官。你好秦法官。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案例，就是购买了学区房无法过户，开发商隐瞒无证事实被判退一赔一。我们请秦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好的，主持人，我们有这样一个案子啊，王女士为解决孩子上学问题啊，在2017年的11月啊，与某开发商签订了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购买了一套小户型的商品房啊，房屋总价是223万。根据合同约定呢，房屋竣工时间是2018年3月，并在合同第二条的预售依据中啊，载明该商品房已经批准预售，2年半之内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但是啊，在房屋交付3年后啊，这开发商仍然无法办理网签和房产证这个权证啊，王女士不得不给孩子啊另寻其他学校。后来她了解到啊，这涉诉商品房实际上是拆迁安置房屋，即开发商啊出售时啊并没有取得该房产的预售许可，就王女士认为啊，开发商隐瞒未取得预售许可的事实，骗取她签订预售合同，致使房屋啊无法办理网签，无法满足孩子正常的上学的需求，因此他将开发商啊诉至到我们法院，请求啊确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无效，开发商返还购房款并支付1倍的赔偿金以及学费、装修等方面的损失。 那这庭审当中开发商怎么辩称的呢？ 开发商的抗辩意见啊大概有3点。第一呢，开发商认为啊自己不存在虚假销售、隐瞒销售的情况。开发商说啊，他在销售时啊已经明确告知了王女士，涉案房屋啊只有在开发商现房销售许可证办下来之后才能网签。王女士对认购的商品房转现房销售的情况已经知晓。开发商说的第二点呢，就是销售的房屋不是政策性定向安置拆迁用房，是商品房，是可以销售的，但不能预售，只能现房销售。该情况王女士已经获知。开发商说的第三点呢，就是说销售中啊，这个开发商虽然有过错，但过错程度不大啊。王女士购买学区房谋取差价愿望落空，现在这个网签无法办理，所以要提起诉讼。王女士同样有过错，属于对等过错。另外开发商认为啊，王女士已经收房装修并且已经入住了啊，因此王女士所遭受的损失还是轻微的，法院不应当使用惩罚性条款让开发商承担1倍的购房款的罚则。 那么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我们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出卖人在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是无效。虽然开发商啊将房屋出售给了王女士，但是直到我们法庭辩论终结时也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因此应属于无效合同。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啊，应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开发商呢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跟王女士啊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致使合同无效，使王女士遭受了经济损失，所以王女士啊她要求开发商返还这个购房款啊，赔偿利息、装修损失以及支付已付房款1倍的赔偿额的这个诉讼请求啊，理由正当、于法有据，我们法院予以了支持。 那么这个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 它的法律依据是，根据《商品房买卖解释》第9条的规定，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事实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1倍的赔偿责任。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啊是房地产开发商的义务，并应将这个许可证啊向买受人出示。王女士与开发商在签订这个合同时啊，开发商虽然向王女士出售了许可证，但实质上这个许可证啊，它不包括王女士所购买房屋的这个预售许可。对此啊，开发商具有主观上的过错啊。王女士作为 买受人啊对开发商没有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并不知情，使王女士等这个普通购买者足以信任其销售的合法性，所以对于合同无效，王女士啊并没有明显的过错。 嗯，那么对于王女士的这个择校产生的学费损失呢？ 择校产生学费损失啊，法院并没有支持啊。 嗯， 是因为王女士所称为解决孩子上学购买房屋啊，在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约定。 嗯 啊，所以她这个损失与开发商的过错行为之间缺乏因果关系，法院对该项损失啊不予支持。至于开发商所称的王女士在购房时啊已经获得了这个相关情况， 嗯， 她也有过错，但是开发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嗯， 所以他们的抗辩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嗯，那么新的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有哪些重大的修改呢？ 重大的修改大概有三点，开放我们的购房者需要关注。首先我们说，这个商品房作为房屋的一种，是相对于公房还有二手房来讲的，由房地产商品房是由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建成后用于市场出售出租的房屋，就是我们常说的新房一手房。 嗯， 王女士的房屋买卖纠纷啊发生在这个新旧法律衔接的时候， 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规定第二条明确了民法典实行前的法律事实引发的纠纷啊， 嗯， 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签订在2020年，所以我们说啊，这签订在2021年1月1号之后的购房合同啊，发生纠纷的将会适用新的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这新的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它的修改呢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呢是条文词语的表述性修改，完善了关于不动产相关用词的表述，例如将房屋权属证书啊修改为不动产权属证书， 嗯， 将房屋所有权登记修改为不动产登记。第二呢就是新解释第十一条明确了解除权的行使必须为解除权人，并将解除权行使期限起算点从解除权发生之日起调整为解除权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与民法典的规定啊相统一。起算点的调整呢在一定情况下相对延长了可行使解除权的期限，更有利于我们购房者维护自身权益。但是啊我们应当注意到这解除权行使期限啊它是除斥期间，该期间不能终止中断或者延长，购房者啊依然要保持高度的这注意啊。第三呢就是最重要的，为了配套民法典实施啊，新的商品房买卖解释啊它删除了退一赔一的惩罚性赔偿条款， 对， 也就是原来2003年通过的商品房买卖解释第八条第九条明确规定的构成商品房买卖解释中恶意违约或者欺诈行为的五种情形，买受人啊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最重要的是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房款一倍的赔偿额，这个赔偿额还是很高的。 那哪些是具体的五种情形呢？ 五种情形呢第一是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啊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房屋抵押给第三人的，我们又称先卖后抵。第二种情况是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啊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的，又称啊一房二卖。第三种呢是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的这许可证明。第四呢是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我们又称为先抵后卖。第五种呢是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此外呢商品房买卖解释啊新删除了原解释的第七条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规定第八条恶意违约和惩罚性赔偿第九条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第十四条关于房屋面积出现误差如何处理的规定还有第十四条第二款明确的超过面积误差比超过3%的房价款应由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这删除上述所有条文啊，意味着商品房买卖取消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这个受这个法条修改的影响呢，意味着购房者主张已付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将不再有法律依据，提起已付购房款一倍赔偿的主张很难受到法院的支持。 法院在审理类似纠纷时啊，合同约定将成为重要依据。 那么今后购房者如何保护好自身权益，法官有什么建议吗？ 我们建议啊有两点。第一呢，是购房者购房前应当核查五证。购房者在购房之前应当仔细核查或要求开发商出示五证。房屋产权和面积等重要信息啊就记载这些证件上。我们说五证啊，就是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仔细核对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啊是否包含了自己所购买的房屋。第二呢，是购买者签约时啊要细读条款，注重房屋违约条款的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特殊的责任承担方式，将按照新司法解释中一般规定啊承担违约责任。商品房买卖惩罚性赔偿取消后啊，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数额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它是三种。第一种呢，是逾期付款的按照未付购房款总额参照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第二种呢，逾期交付使用房屋的按照逾期交付使用房屋期间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有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定的同地段同类房屋的租金标准。第三呢，是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期限届满未能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按照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 那么您对这个行政主管部门包括行业协会有哪些建议吗？ 我们说这个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啊要巧用善用合同示范文本，防止购房者权利保护退潮。在新的商品房司法解释中啊，这个背景下应当更加注重合同文本的力量。各地房地产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尽快制定详细全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文本中啊应当纳入类似于恶意违约、欺诈行为、面积确认及面积差异处理等条款，避免存在遗漏购房者权益的情形。让广大购房人呢在合同签署前啊必须仔细查看相关条款的表述和约定，仔细斟酌相关的法律风险后再慎重做出购房决定。在今年啊，就是2021年7月份，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公告，公开征求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建商品房住房销售行为的通知意见建议啊。现有通知啊主要内容有规范设置交付样板间啊，规范商品房住房销售推广，落实交付前商品质量查验制度，压实开发企业主体责任四个部分。相信啊在房地产行业主管部门和我们司法部门的共同努力之下，即使没有了惩罚性赔偿的威慑，商品房买卖市场也能够实现对于购房者合法权益更强的保护力度、更广的保护范围和更好的保护效果。 好，谢谢秦法官的解读。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鹏博法官。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金黄了寂静的山谷，而我还在春天里挥汗忙碌，等待和耕耘谁更辛苦，阵阵的秋风也开始急促，在漫长的守候就是最坚强，接受最初的。